一句话就哽住了喉。城市，当北京的海市蜃楼，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，再见都化作乌有。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，走到分岔的路口，你向左我向右，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。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，时间说

会生活在茂密的森林里，听到铃声便迅速地飞来飞去，有时夜晨没人注意悄悄休息，看一看美丽的花儿身穿彩衣。宿舍是一棵不太大的树，我们挤在上面匆匆忙忙碌碌，总有许多辛勤的汗水为它浇筑，让它长出无边无际的幸福。我们都是快乐又无知的鸟，脸上挂着永远满足的微笑，小小的心中装着伟大的梦想，梦想有一天胸前挂满奖章。翅膀它越飞它越强壮，道理它越学它越迷茫，装饰的书它不是我的窗，规定的路它不是我的方向。已是一片污染的天，有一天突然惊醒才发现，我们已经飞得太远，失去同伴。翅膀它越飞它越强壮，道理它越学它越迷茫，装饰的树它不是我的窗，规定的路它不是我的方向。翅膀它越飞它越强壮，道理它越学它越迷茫，装饰的树它不是我的窗，规定的路它不是我的方向。翅膀它越飞它越强壮，道理它越爱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。当你爱爱爱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也总是我感觉出了错，或许是我要的太多，是否每个人都会想过，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，也许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。当你爱爱爱我，那么只有一次 我依然会在这里等着，等你爱我。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等你爱我，也许只 想要征服

你容易，却逃不过烟的眼。 一棵树吻一片土，你是否真爱我？或你只是贴着我，陪你度秋冬？我的枝与我的根已织进你怀中。不问秋，不问冬，只想问你是否真爱我。 知道和你早已没

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边防 聚，聚觅一世且一生情，愿一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

想看见你渐渐消瘦，直到你想过新的生活，这片天多辽阔，又怕你路难走。分手的时候总有人洒脱，绝不是我。说谁的情长比谁的情多，一定是我。当时我赢了又如何，舍不得你要走，舍不得是我赢了又如何，舍不得你要走，舍不得你会说爱我天长地久，到最后还是空、哦、舍不得舍不得你要走，舍不得你会说爱我天长地久，到最后还是空、哦、舍不得泪在流，舍不得 写的花卉已经完结，品尝过甜美，我应该感谢，嫉妒哽咽，因为不了解，爱需要谅解，展翅高飞，不管还会，因为勇敢从你

越单纯越幸福，心像开满花的树。 疲倦的笑容。 心常相中，人缘长久，水缘长流。年少时候，

还哭了，还有一滴泪，那也是为你空的一千个轮回。蓦然回首中，斩不断的千千绊绊，你所有的骄傲，只能在花里飞。是最远 沙满天飞，谁为你憔悴？我心原来干散断如水。烟花烟花满天飞，你为谁美？不过是醉眼看花花也醉。流沙流沙满